撤出派驻阿富汗的士兵，目标是最迟在今年的9月11日完成行动。基于安全理由，美方拒绝透露完成撤军的确实日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0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17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0点，跌3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4.5，跌9.5；美团304元，跌16.4；阿里巴巴212元，跌8元；小米集团26.2，跌8毫；吉利汽车23.3，系跌1.15；盈富基金28.74，跌5毫；药明生物139.5，跌2.8；中国平安74.9，跌1.15；比亚迪股份221.2，跌11元；港交所455.8，跌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86，瑞士法郎8.388，澳元5.791，加元6.249，新西兰元5.404，欧元9.19。每百日元对港元6.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3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3美元，卖出1,78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离家车龙只排到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地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在惠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的气站是车多，龙尾近油塘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柯士甸道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现在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龙尾在大涌口路，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龙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ay 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已经是买那些恒生指数，但我都觉得波动实在太大了，要卖出去了，真的没多久它又升回了。 不是个指示的策略出了问题，而是呢买入个价呢拿捏得不好。 ETF 呢可以越低越买，忍受到它的波幅呢，我本地的市场长线都是应该升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2021年7月2号星期五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先讲讲就是最新的疫情发展先。刚才呢卫生防护中心就召开了记者会，就公布了呢是本港新增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呢10宗是输入性的个案，而1宗呢就是本地源头不明的个案来的。这宗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呢就是早前呢就是初步确诊的41岁女清洁工。她呢就在油麻地的红茶馆指定检疫酒店那里呢就是任职清洁工的。而这间酒店呢就之前也都是接待过一些的患者啦，相信呢可能有一些的关联啦，现在就是还是调查緊。但是呢就是见到呢这位的清洁工呢亦都有去过其他地方呢工作的，包括呢是鸭脷洲啦同埋浅水湾南湾道的一些屋苑呢那里做清洁工的。而他现在呢是带有 L452R 病毒株的。根据呢就是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医生所讲呢， L452R 呢有机会是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而这位患者呢就是居住在香港仔的利港中心。但是呢就有啲嘅報道都讲到话呢，咁係患者入院之后呢其实两次病毒检测都呈阴性啦，阳性样本嘅病毒量呢係低嘅，抗体检测呢亦都係阴性啊。咁而家呢卫生防护中心都係调查緊啊，点解喺呢个清洁工呢去到流动检测站会出现一个阳性嘅结果呢？咁而家呢呢个患者呢其实係列做暂列确诊嘅咁。咁好啦，呢宗嘅个案如果真係一个即係确诊嘅个案啦，咁大家都关注到呢除咗香港嘅疫情就再次出现一啲本地嘅源头不明嘅个案之外，亦都分分钟呢会影响到呢香港同其他地区例如係澳门嘅通关嘅状况。咁因为呢其实寻日呢澳门嘅新闻记者会呢都係有讲到话而家其实香港同埋澳门呢係傾緊呢个通关安排嘅。咁亦都有讲到话一啲嘅细节啦，例如话佢哋嘅仁伯爵综合医院医务主任戴华浩医生就话呢其实点样先至係叫做通关呢，就而家呢就未有一个具体实施通关嘅日期嘅。不过有一个嘅原则 嘅澳門嗰邊有個原則嘅，就話如果香港咧冇源頭不明嘅個案，確診病例係屬於輸入相關個案或者係源頭明確嘅個案，亦都冇引起社區傳播嘅話咧，就會根據呢個嘅個案清零之後14日，咁就實施港澳通關嘅方案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啦，如果呢個清潔工咧係真係一個即係源頭不明嘅確診個案的話咧，咁都可能咧會影響到同澳門通關嘅狀況，可能咧又要等14日，又要睇下佢咧究竟有冇其他嘅社區傳播啊等等咯噃。咁好啦，咁其實尋日嘅記者會上面咧，澳門方面咧都講多少少咧，即係究竟係點樣通關，係點樣安排法嘅。咁啊初步都講話係究竟香港人乜嘢嘅條件之下咧，咁就係可以免檢疫去到澳門咧？咁就係話咧，個適用對象就係完成咗兩劑疫苗接種14日之後嘅人士啦。並且咧就要喺通關之前，即係過關之前咧，就擁有48小時之內作出嘅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去到澳門之後咧，亦都要接受多次嘅核酸採樣啊。咁而咧，呢啲嘅人士就將會有一個健康碼啦。初步設定咧，呢個健康碼咧就會係藍色。咁而活動範圍咧都會有限制嘅，例如話咧係居住喺特定酒店嘅樓層啦，同埋咧就唔可以參加唔戴口罩嘅活動等等啊。咁戴華浩醫生亦都話咧，咁香港人如果即係去到澳門嘅話咧，咁就只可以咧就係唔能夠參加啲唔戴口罩嘅活動啦，例如話係使用酒店裡面嘅水上設施啦，水上設施唔用得。同埋咧，亦都禁止佢哋咧就進入酒吧、舞廳同埋卡拉 OK 等等嘅場所噶。不過餐廳食飯咧就應該係可以嘅。咁好啦，大家點樣睇咧嚇？因為咧即係而家香港同澳門就係需要檢疫咧，亦都係好耐啦。即係自從疫情以嚟都係咁樣嘅情況。咁而家有一個嘅通關嘅一個契機啦，咁就有一個咁樣嘅規定啦，要打曬兩針啊，過到去咧就唔戴口罩嘅活動唔准參加。咁亦都有一個嘅日期咧，都係未定到。咁大家點睇咧？有啲人咧都可能會話啊，即係好耐都香港人都好耐冇出過去旅行啦。如果有機會去到澳門嘅話咧，都可能係一件好事嘅。咁但係譬如而家出現一啲咁嘅條件，同埋咧都可能出現一個本地嘅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又會唔會令到呢個嘅通關嘅準備可能會有一啲嘅阻滯咧？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轉頭咧都請嚟咧就唔同嘅旅遊業界人士咧同我哋傾嘅，轉頭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的话题是种树的香蕉。有听众问萧叔叔，他说他看英文的电视剧的时候呢，听到有人说一个人是很 banana， 他问他意思是怎样。萧叔估计应该是 bananas 的，是有 S 的。banana 大家知道是香蕉。但通常我们在口语要英式英文，我们通常都会个意思就是痴线，为什么就是痴了线，就是类似 mad 的意思。通常用法就是配一个动词就是 go 的。例如佢話佢黐咗線喎，咁樣你可以話 he went bananas， 就係咧佢咧發癲啦。OK， 中間我哋要加 absolutely， he went absolutely bananas， 就係咁啦。就同香蕉咧，其實就唔係極大關係嘅。咁當然本身個字係香蕉啦，大家記住啦。OK， absolutely bananas， he went bananas。啊，順便講一講，真係不能不慨嘆啦，蕭叔叔嘅聽眾係幾高質嘅。早排有一集咧，蕭叔叔講過一個 expression， 就係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當時嘅翻譯咧，我自己都覺得唔係好準確。但係有網友咧就同蕭叔叔講咧，佢覺得咧一個比較準確嘅翻譯咧，就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咁啊，蕭叔叔覺得係一個幾準確嘅一个翻译嚟，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多谢晒呢位听众嘅 input， 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系香港同埋澳门系倾紧呢个通关嘅安排噶。咁啊，大家点样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请嚟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啊，叶庆玲你好。 你好， 今日咧就公布话香港系新增一宗嘅本地源头不明嘅确诊个案啦。对于香港同澳门咧，就系个通关嘅商讨会唔会有一啲嘅阻滞？有呢啲担心喺度啊？ 香港嘅市民都系热切嘅，希望能够有机会咧可以通关啦，无论去澳门又好。翻去廣東省、大灣區都好，大家都期望咁嘅。咁啊，這個澳門嘅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都強調咧，只要香港嘅疫情啊係可以初初就14日啦，拉尾就要28日啦，清零咧即係零個案咧，冇本地感染個案咧，就會考慮咧就可以通即係、就是、接受香港人去澳門玩啦。咁呢、這個消息就可能帶嚟一啲市民一少少即係一些少朋友開心啦，足之我哋可以過大海去行下，唔使搵香港搵喺屋企咁慘啦咁。咁查實呢，你話呢個澳門同香港通咗兩個地方，係邊個最得益呢？實在澳門係得益大大多過香港嘅，如果以經濟嚟講啊。收入嚟講，所以我覺得澳門的特區政府佢都係，我相信佢哋如果以經濟角度嚟考慮思考咧，佢哋都係樂意見到香港可以盡快啲市民可以過去嗰度澳門消閒嘅，因為喺疫情之前咧，每年個記錄咧個官方嘅記錄咧都有。700万至800万人次咧，就香港人咧过去澳门消费。 嗯， 啲澳门得个几十万人口，你谂下每年有700万至800万香港市民嘅人次过大海去澳门消费，佢、這、呢个对佢哋个经济系相好大帮助，尤其是啲做游客生意嘅铺头啊、旅行社啊、巴士啊、汽车啊、餐厅。大家都係雙方面都係有益啦，對香港嘅市民只係有機會可以去消費嘅啫，咁樣咁樣咯，主要係咁樣。 因為係啦，即係如果香港同澳門可以通關到，咁啊當然對於兩地嘅經濟都有幫助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尋日啊，澳門都係提出咗一個通關嘅條件，都講到話咧，就係要香港係冇源頭不明嘅個案。14日吓，咁咧先至咧可以系港澳通关啊！咁变咗系咁咧，有啲嘅舆论都开始喺度讲咧，就系话啊，其实咧香港系咪真系可以做到长期清零咧？都可能系有时可能都有啲难度噶，因为咧始终好多人咧就从外地嚟香港啦，咁可能真系咧系有啲走漏眼入咗社区有本地个案都唔出奇。咁但系你觉得呢个嘅通关条件系咪合理咧？还是好似有啲人所讲啊？不如學下香港同澳同新加坡嗰個旅遊氣泡，佢哋個做法就係、是有一個平均數嚇，平均咧就10日去計，係達到嗰個嘅標準啦，就通關就唔使話咧一有個案咧就即刻斷。你點睇呢個嘅做法咧？ 查實咧就好視乎當地個政府佢自己負擔個財政嘅支出，佢會嘅收入同嘅支出，佢能唔能夠撐得住嘅啫。如果佢當地嘅政府佢我唔自在你啲遊客嘅話，根本上佢定出好嚴格嘅防疫嘅條件，佢目的就係唔想有嘢佢有啲個案可以就影響到佢哋嘅疫情啦。但係你而家睇下而家全世界嘅政府啊、歐洲啊、或者你睇到新加坡啊、泰國啊呢啲尤其是。佢係相當注重一個國際城市嘅，好似新加坡啊，或者歐洲有啲國家，佢真係好需要啲外國嘅外地嘅商務客翻去傾生意咧。咁佢哋都已經放寬咧嗰啲條件㗎啦，因為佢哋都話打咗針你就可以嚟啊，唔需要隔離啊。咁啊，好視乎每一個地方佢自己嘅能力 怎樣去應付啦。澳門人口少啦，可能佢個支出又唔係咁大啦，咁佢有條件慢慢等你，咪唔好嚟咯咁樣。實際佢而家咁樣唔俾香港人去，佢實在倒佢自己米嘅啫嘛。香港市民700万至800万人次一年去消費，你食下條數，佢每年賺少幾多少錢咧？咁佢有條件啊，頂得順唔愛呢啲咁啊，慢慢拖咧，咪 set 多啲條件，咪唔好鼓励啲香港人去啦嘛，最终系佢嘅经济影响佢嘅经济啊嘛。至于香港个经济影响大唔大咧，唔同澳门通关，我相信最失望嘅就系有一啲香港嘅朋友啊过关去大海去澳门嗰度消闲下嗰啲咧，嗰啲即系还个心愿啫嘛。咁对我哋香港个本身，你唔通好多澳门人过嚟香港消费咩？调翻转头，即系对我得益唔系太大嘅。 啊，叶兴玲就话，即系好多香港人都过惯澳门消费消闲啦。咁但系而家即系澳门方面咧，都设定咗唔少嘅啲条件俾呢啲过关嘅香港人嘅。譬如话咧，就只能够呢啲嘅旅客只能够喺酒店嘅一啲特定嘅楼层去到活动啦。咁另外就系唔可以出席一啲唔戴口罩嘅活动，例如系水上设施。酒吧舞厅卡拉 OK 咁样啦，咁呢个赌场咧应该就会俾嘅，咁而且咧就呢啲嘅香港人咧就必须要系接种咗两剂嘅疫苗，同埋咧就系有出发之前嘅48小时嘅检测阴性报告喎。咁你觉得其实呢啲嘢呢啲条件都会唔会阻碍香港人去澳门通关之后去玩嘅意欲咧？ 我相信咧要过去。大海過大海去澳門消閒嘅咧，你頭先講你條件佢一定符合曬嘅。佢有幾可？我個人去澳門咁多次，我都未去過間酒店個游泳池去游過水。你叫我唔好去游泳池喎，你叫我唔好去桑拿房，其實我過澳門我都冇去過嘅。咁即係呢啲 咁可以試下嘅， 唔會影響，即係唔會影響嘅。最緊要你個賭場開俾佢可以去啊，有啲景點你可以俾佢去啊，啲餐廳你可以俾佢食嘢，呢啲係基本咧。我話可以接受嘅，影響唔到香港人嘅意欲去嘅。同埋你剛才所講咧，佢哋訂立咁多條款咧，我哋大家都要理解嘅，唔係只澳門政府、特區政府，亦都香港特區政府亦都一樣，全世界嘅政府都係佢哋有一個係旅遊部，有一個經濟部。咁啊，經濟部梗係希望盡快開通翻人流、貨物流咧，通往等佢嗰啲有經濟可以。有增長啦，咁但係嗰個衛生部長係嘛，即係等同我哋香港一樣啫嘛，都希望要守住個關口，把關要夠力，又梗係嚴格啲。佢列出一連串咁樣嘅都唔係唔合理嘅條件，係做得到嘅，咁咪第一個符合咗，符合到咪嚟咯，符合唔到咪唔好去咯。所以我相信呢、這個冇乜問題嘅，最緊要就係大家都去打疫苗啫嘛，疫苗接種咧普遍化咗。普遍多人打咗疫苗咧，咁慢慢都可以松翻曬嗰啲政策，咁大家都好啦，可以往來下。 葉興玲啊，但係即係香港同澳門咁近咧，咁其實好多時過去旅遊咧，咁有好多香港人都係即日來回啦，又或者即係短線嚇兩日一夜咁樣。咁如果你要求佢哋48小時之內要做檢測，去到澳門係要接受多次採樣。咁呢啲都係成本同埋時間嚟嘅喎，你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又係咪吸引 咧？咁樣嘅睇法啦，若然有需要要過去嘅咧，剛才你所講嘅要求咧，佢哋做得到嘅，亦都願意去做，亦都負擔得到嘅。但係若然有啲個香港嘅朋友啲市民，佢真係冇乜需要花咁多錢就過去一日。或者住一晚，咁啊，佢咪唔好去咯。因为我哋香港而家唔係话冇第啲选择嘛，我哋有啲本地一天游，亦都有啲公海游，係咪亦都可以乜游都唔游，就留喺屋企煮饭仔又得，係咪都好多选择，一習慣咗啦。所以似乎係大家嘅不同嘅需求嘅要求嘅啫。 OK，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啲而家旅遊業界咧就係會唔會話都見到傾緊通關啊，就做定啲準備咧？即係而家香港都可能有啲嘅旅行社會做定啲一啲嘅套票，包船飛、包酒店咁樣嘅一啲套票俾啲旅客去到購買嘅。而家有冇傾緊呢啲嘢？ 查實呢，香港的旅行社行家呢就全天候準備隨時呢就再重新 開動㗎啦。咁我哋如果要做套票好，做咩安排，首要就有個交通嘅工具安排咗啦。究竟你而家有幾多班船，有幾多班車可以過門，到而家都未曾有一個明確嘅資料啦，都唔知開幾多班啦，幾時開啦？一傳就傳11號、12號呢個傳啫，都未落實嘅。咁你叫佢哋安排定推出市場做11號、12號開始有個套票去，咁佢哋都冇辦法做到啊！就算要同澳門嘅一啲行家要同澳門啲酒店傾嘅，咁佢都要傾喎。咁你係你個我個價錢幾多錢啊？你間 係咯，貴唔貴啊？ 係啊，貴唔貴啊？咩價錢啊？咁你而家傾咧，就都要落實咗個交通工具先，有咗交通工具嘅安排，先可以傾嗰啲酒店啊、當地嘅交通食餐啊嗰啲安排咧。但係呢啲我哋旅行社行家係做開呢一範嗰啲咧，一日之內幾個鐘頭打幾個電話已經解決曬嘅，都唔需要特別安排，做開嘅佢哋啊。 好啊嚇， 可以。 咁好啊，多謝曬葉慶玲啊，多謝你啊。葉慶玲咧就係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嚟㗎。咁唔知大家聽眾啊點睇咧？呢啲通关嘅条件要求对大家嚟讲又系咪吸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0宗输入同1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41岁女子，在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兼职清洁，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没有外游，曾经在鸭脷洲、冠南轩和浅水湾南湾道 12A 号、2号兼职清洁工作。张竹君话：油麻地红茶馆酒店最近曾经有一宗确诊个案，涉及的印尼外佣曾经在上个月20号至到27号入住房间之后，没有其他的住客。到上个月29号，有承办商进行消毒，女清洁工上个月30号为房间清洁之后，在丫打街的检测站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入院之后两次病毒检测都是呈阴性，抗体检测亦都是呈阴性。当局会调查检测站的样本结果，个案是暂时列为确诊。昨晚在铜锣湾执勤的时候遇袭的28岁警员目前情况严重，疑凶施袭之后用刀刺向自己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消息透露，遇袭警员肺部被刺穿，经过大约5小时的手术，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消息又说，疑凶未婚，并没有精神病和定罪记录，和父母同住。当局搜屋之后发现，在电脑和剪报中有不少和反修例有关的内容。他犯案的时候身上带有 USB 记忆体，内有遗书交代行凶原因，遗书内容带有批评警方的字句，亦都有质疑国安法实施之后影响市民自由的看法。据了解，警方会加强在网上巡逻，以防出现模仿行为。执勤的前线警员会配备战术背心等安全装备，会安排行孖必，亦都会留意晚上的公众人士到现场拜祭的情况。智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在西九龙法院提堂，辩方申请暂时无需答辩，控方不反对。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月30号再讯，期间被告不准保释。36岁的周幸彤被控今年5月29号至到6月4号期间，非法煽惑他人在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回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统一台湾的言论。 表示日方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并将会持续关注中国军事动向。习近平昨日在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致辞的时候强调，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并要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岸信夫说，台湾情势安定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至关重要，希望双方能够和平解决。岸信夫又说，中国正是持续大量增加国防经费，大范围地急速强化军事能力。中国的军事动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区域和国际社会安保构成强烈的疑虑，未来将会持续高度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同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去近龙门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这10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来未试过和世界头号强国决一雌雄。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征教授， 对住美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最终是为了我是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富足有尊严和有未来的生活。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香港同埋澳門咧，其實而家就住通關嘅安排咧，係展開咗商討噶。並且咧，就尋日係澳門係定出咗一啲通關嘅啲條件啦，同埋過去澳門免檢疫嘅人士咧，係要有一啲嘅限制嘅。咁其實咧，其實仲有一啲嘅條件噶，咁包括咧佢哋嘅仁伯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戴華浩醫生就話咧，咁啊都講到話咧係會設有一個入境旅客嘅限制啊。咁啊而家人數咧都係商討緊嘅，咁而咧亦都係講緊啊。至於咧，譬如係澳門人嚟香港又會係點嘅咧？咁而家咧就係具體方案咧係要香港政府咧去作出一啲嘅決定同埋公佈嘅咁。咁而究竟而家香港人過澳門啊，究竟有幾多酒店係可以去到訂？去訂住嘅咧，咁啊，截至到係六月三十號咧，就有51间酒店咧，就係話有意去接待咧香港人咧，就係通關之後過去嘅，咁涉及咧就大概2700间房。好啦，各位點睇咧？有冇興趣喺通關之後過澳門去旅遊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徐小姐喺度，徐小姐你好， 係主持， 請講啦， 係有幾點想講嘅。首先咧，我就好欣賞澳門政府嘅醫療界嗰個設施啦嚇，咁佢由第一波開始咧，比香港做得好，可以好多值得借鏡。咁佢而家講通關嗰啲措施，我都覺得香港政府可以學習。咁因為我而家都強調咧，係通關唔係話乜嘢旅遊氣泡啊呢啲咁嘅觀念啦，因為即係尤其是而家嗰個病毒係變種得咁快咧，即係非必要嘅出行咧，為咗旅遊娛樂咧，就市民最好唔好考慮啦嚇。咁我哋可以睇到歐洲國家都好擔心嗰啲啲球賽喺英國舉行，雖然英國係個接種率都好高，但係嗰個新變種嗰個 Delta 咧係喺英國而家係大多數染病都係嗰隻病毒。咁所以係嗰啲球迷都係為咗觀賽啊娛樂咁啊周圍遊走咧，咁係造成對成個歐洲好大 衝擊。咁如果同澳門有得通關啊，對徐小姐你嚟講吸唔吸引啊？你會唔會過去玩啊？ 我唔覺得吸引嘅。咁譬如我尤其是唔喜歡香港政府即係好似想谷針，就話打咗針之後就可以免除檢測幾多次啊，免除檢疫幾多次。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好正確嘅手法咯嚇。 好啊，唔該曬徐小姐，多謝你啊嚇。咁啊，徐小姐嘅電話啦。咁啊，各位如果對於今次即係而家香港同澳門傾緊通關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㗎。嗱，頭先咧就我哋訪問咗旅遊業界嘅葉慶玲啦，都講到話啊，其實通關嗰個準備咧，其實旅遊業界咧都係準備好㗎啦。咁嚟緊咧就睇睇啲交通工具方面咧係咪可以配合到啊？咁所以我哋而家電話旁邊都請嚟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嘅秘書長陳宗儀啊，陳宗儀你好， 你好，陆伯 系嗱，而家香港澳门就倾紧通关啦。咁其实呢啲嘅你哋嘅直通巴业界有冇话即系作出相关嘅准备啊？ 其实系有嘅，其实我一直都准备紧咧，都等紧佢哋嘅翻个消息嘅。咁但系咧，因为一直好多时咧，反而我哋紧张啦。有关嘅澳门嘅博彩企业咧，就系未必咁紧张啊，之前。因為之前我哋好似係講咗好多次通關都係一路落鵝鳥咁啦，咁變咗佢哋個後期嘅話咧，就可能冇咁積極。咁但係好奇怪啦，即係喺我哋林鄭特首話喺北京傾之前咧，個7月11日有機會通關爭取嗰度咧，我哋早前兩天咧，大概佢通知林鄭特首公布之前咧兩日。到咗一日至兩日到啦，無論假期也好，禮拜六、禮拜日，佢竟然咧就反而我哋啲報出企業咧，反而去追我哋個報價啦，追我哋嗰啲司機個資料啦，譬如打咗兩針未，確定有幾多車可以調動到，咁即係睇到咧，即係 好似個趨勢就真係今次好似好接近， 接近得好緊要，因為澳門得3個國際企業啦，咁我哋短時間 系阿陈宗贤，唔好意思，个电话接收咧都可能有少少问题啊，不如我哋再试下打过俾你好嘛吓，咁啊再试下个线路会唔会好啲？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是、都讲紧系澳门同埋香港就倾紧通关啦吓，咁、啊、其实就都要好靠呢啲嘅交通工具咧去到配合嘅。咁刚才咧就阿陈宗贤我哋访问紧咧就系、是、一个直通巴士嘅联会嘅秘书长啦，都讲到话啊，其实咧都有啲嘅澳门嘅博彩业界咧就有去同呢啲嘅直通巴公司咧去到联络过，咁就问佢哋几时咧就系可以提供服务啊吓，有一啲嘅报价咧就问紧嘅，咁亦都问紧咧就系啲直通巴嘅巴士司机啦吓，打咗针未啦咁。咁其实睇翻咧，而家都未知道即系正式系可以几时去通关啦。咁就有啲曾经有啲传闻咧都讲过话系七月十一号嘅吓，咁但系咧就系都要睇翻澳门寻日即系设立嗰个条件，就话香港要去到咧即系冇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就清零十四日咧，先至系实施呢个港澳嘅通关嘅。咁变咗睇翻咧，即系而家亦都要睇睇今日嗰个嘅公布嗰个新嘅个案啦，究竟系咩情况啦，先至可以判断咧嗰十四日咧系几时开始计啦咁。咁啊，我哋都请翻阿陈宗仪出嚟先。陈宗仪， 系你好，你好。 系咁啊，头先你话即系澳门嘅博彩业都有问你哋即系报价，以及系你哋嘅巴士司机即系有打咗疫苗未？咁其实你哋嘅情况系点咧？ 其实我哋已经准备好晒噶啦，系等几时正式话通关嘅话，我哋就去开到启动嘅，个问题唔大嘅啊。 咁但系即系如果通关初期有冇话系你哋会准备几多车呢？因为都好决定你哋判断有几多游客咧，就咁样来往港澳两地。 其实咧通关初期咧，据我所知咧，第一步咧就系俾金巴开先嘅，因为金巴咧佢系完全系冇入境嘅，佢系穿梭巴士嘅，因为佢冇入境咧，司机就唔使去进行验身啊，其他嗰方面。咁但係呢喺通关，我哋因为我哋大概要准备呢正式通关准备三天就够㗎啦。因为我哋所有司机要重新验身，车又要重新验车。咁所以第一次通关呢公布嗰日呢，可能第一日第一个星期呢就唔可以俾直巴行住先嘅。咁但係喺一个星期之后我哋就完全冇问题㗎啦。 係呢个你哋收到边度嘅消息啊？ 我哋其实是由香港直接去到啲博企啦，即係赌场啦。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有啲叫港澳专车嘅，啲出租车嘅。咁直接係包车呢接啲旅客去到点到点去赌场嘅。 咁至于你哋嘅司机嘅接种疫苗嘅情况又点呢？ 其实係九成几㗎啦，已经係。即係个别争三几个係啦。三幾個之前都是做緊嘅，即係排緊期咯。 咁你哋預期，你哋預期幾時可以通到關啊？咁 我梗係希望可以七月啦，七月份啦。咁我相信七月份個機會都好大嘅。 咁但係即係睇返呢，即係而家澳門嗰邊呢都係設立咗一啲嘅條件啦，咁包括係香港人係要過關去澳門呢，咁都先攞住呢就係48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啊，去到澳門呢又要採樣啦，咁呢啲嚟講呢都可能係對於香港旅客嚟講係要有啲嘅花啲時間成本去做嘅，咁你哋呢方面又會唔會話去點樣照顧啲旅客呢？ 其实个问题唔系好大嘅，我哋而家咧都同一啲嘅检测公司沟通紧嘅，叫可能系喺我哋嘅车站嗰度咧定啲叫流动检测站啦，流动检测站。咁我哋希望咧即系大概检测嘅时间咧，大概一个钟头之内就有报告啦。如果我哋去澳门或者去内地，希望喺入境之前，喺口岸之前咧。可以打印份報告俾佢哋，咁即係話咧，我哋喺車站檢測完就可以馬上上車，因為你上車都要一段時間噶嘛，係咪？咁已經足夠個檢測報告出到嚟啦。 哇，咁都幾趕迫嘅一個時間喎、啊！你有冇預計嚇？因為你譬如你而家香港嘅直通巴去澳門大概要幾耐咧？咁如果你真係要趕得切，佢喺過關之前即係完成呢個檢測嘅話。你預幾耐旅客係要做呢個車站嘅檢測呢？ 其實由香港去澳門咧，個直通巴士咧就大概要 一小時二十分鐘到啦，啊個過關。咁其實係喺我哋而家同檢測公司溝通咧，就大概一個鐘頭之內就已經有報告噶啦。咁而去香港去深圳咧，大概四十五分鐘到啦。咁其實四十五分鐘喺口岸排隊之前，我哋俾到報告佢都係可以嘅。咁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嘢咧，令到啲市民冇理由我檢測完仲要喺車站度等一個鐘頭先上車噶嘛。咁我哋希望可以俾佢更方便嘅啫。咁而家研究緊個流程啦，嚇。 係。咁而家即係有一啲檢測公司同你哋落實合作未㗎？ 落實而家一直都等緊開關嘅。咁同埋落實合作咧都要批嘅，因為我哋要係開個流動檢測站，直情喺個檢測站喺我哋車站旁邊嘅，咁都要相關單位要批，有啲衞生啊、安全嘅問題啦嚇。 係，咁呢度都牽涉一啲額外嘅成本喎。咁其實係咪都幾多錢咧？即係譬如個旅客個車費要加幾多先至夠咧？可能 嗱，其實咧檢測咧就唔係我哋收錢嘅，咁我哋提供一個增值服務咧。希望可以幫到旅客，可以一條龍啦，唔需要咁煩擾啦，去到車站可以即刻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啦，啊，咁而且我哋好多車站，譬如元芳，咁佢都有好好嘅候車室，咁啊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啦，停車、候車，跟住等檢測打印埋俾佢攞上車，咁好多嘢咧，我希望盡量可以方便到旅客啦，尤其是前期咧，第一批嘅旅客咧。多數都是一些商務旅客為主啦，同埋回鄉探親為主嘅。商務旅客是很重視咧，就係最緊要方便快捷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宗儀，多謝你嚇。 好啊， 陳宗儀咧就係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嘅秘書長嚟噶。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1。 FM 926奧運第一台。 我是十項全能節目的主持雷洪德博士，我希望點呢首歌《強》為香港隊打氣，因為呢首歌裏面幾句歌詞「強人是你，能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正正展現了我們香港運動員的拼搏精神。 強人是你，能頂天立地，愉快都再爭起，永沒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经典广播剧《世纪终结者》，2000年作品，严森原著。 我哋唔系亲生兄妹，你系妈妈领养翻嚟。 蔡雅阁， 唔系，唔系啊！你冇讲真话。 彭晴、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世纪终结者》。7月3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咧系澳门嘅旅游学院讲师卢振邦啊，卢振邦你好。 喂 ，hello 啊，你好。 你好啊吓，嗱，而家香港同澳门就倾紧通关啦，咁啊，通关对于澳门嘅旅游业嚟讲，其实有几重要啊？ 其實因為個地理上個方便性啦，呢一個係都無可否認㗎啦。其實就即係一路以嚟喺澳門個旅遊業嚟講咧，香港旅客都扮演住一個都好重要嘅角色嘅，因為即係其實都就係頭先講啦，個地點上其實澳門同埋香港都好接近啦。香港嘅旅客如果要嚟澳門旅遊嘅話，其實都係相當方便嘅一件事嚟嘅，因為交通嗰方面亦都會有好多元化可以俾佢哋選擇啦。咁同埋佢哋本身都對澳門咧大多數都好熟悉啊，佢哋嚟到澳門做消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基本上自己照顧到自己嘅，即係會對個社區啊，或者對個基建嘅負擔咧，其實唔會太大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嘅旅客嚟到澳門都係 他哋做嗰個消費嗰個行為都係一個對澳門同埋香港嚟講，一路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 嗯，咁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尋日咧，澳門就定出咗一啲香港旅客過到去嘅限制啦，咁包括就唔准去酒吧、舞廳同卡拉 OK， 咁睇嚟咧就賭場就可以嘅咁。咁你又覺得呢啲限制又合唔合理咧？咁同埋會唔會都影響到少少頭先所講嘅一啲經濟效益咧？ 其實如果講緊話係酒吧啦，即係頭先講緊都係主要係一啲消閒嘅消閒嘅餐飲嘅地方啦咁樣。咁我諗其實因為本身依家香港都仲係某程度上都對呢一個飲食嗰、那個即係出行嗰個都仲有一啲管制啦，因為其實都係基於個安全嘅考慮啦。咁其實唔可以話唔合理嘅呢一樣嘢。咁因為亦都澳門政府亦都需要有責任去保障翻澳門居民本身啦。咁其實我諗其實唔係淨止話要保障澳門居民嘅，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大家互相保護嘅一個咁嘅作用啦。咁至於賭場嗰度就有條件去俾香港嘅旅客去享受個服務嘅話，其實呢一個就應該都係大家嘅共識嚟㗎啦。因為如果我諗有好多香港嘅旅客，佢哋其實嚟澳門其中一個好主要嘅旅遊目的，其實都係會嚟參與唔同程度或者唔同頻密度嘅博彩啦。咁其實呢一個咁嘅成套嘅考慮，其實我都覺得都係幾周詳同埋都幾合理嘅。 嗯。咁但係就亦都定出咗一個通關嘅條件啦，就要香港呢係冇源頭不明嘅個案係14日嘅。咁而家呢就香港有一宗啦，就今日就公布咗。咁雖然都要再去調查究竟嗰個感染途徑係點啦，咁同埋即係都有啲話即係佢之後嗰啲嘅檢測都試過陰性啊，咁要再調查啦。咁但係係有一啲陰霾嘅，即係究竟係咪順利呢14日之後可以通關呢？咁你覺得係呢個又係咪合理呢？還是有啲嘅地方，譬如旅遊氣泡，係講緊一個平均數，平均數呢達標呢就可以繼續通關啊？咁你覺得係咪咁樣又會好啲呢？ 其實咁樣講啦，如果以任何方法去處理呢個兩地嘅往來啦，無論係話直接通關或者係旅遊氣泡都好，其實我諗有一樣嘢都需要考慮嘅，就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啦。即係大家會唔會對呢一個措施會覺得放心呢？咁樣我諗呢一樣嘢會反而係比較緊要啲。咁如果譬如話要消除大家啲不必要嘅疑慮嘅話呢，我都會覺得個條件會執行得比較嚴格啲咧，會對大家嚟講都係會比較放心啲。咁如果依家啱啱你講香港最近呢一個喺油麻地嗰個個案咧，依家都暫時都仲未完全確立到係乜嘢嘅情況啦。咁我諗呢一個都仲要再，我諗我哋都仲要再等一等去睇睇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如果到最尾醫學證據去證實原來呢一個係陰性嘅，咁就冇咗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真係都係陽性嘅話，咁其實我哋都係要服從個醫療結果，跟住再去做下一步各個部門都應該要做嘅事啦。 嗯，點樣睇其實疫情以嚟咧，澳門嘅旅遊業嘅發展咧，因為即係其實除咗即係中香港係即係出現過一輪嘅疫情嚇，到近期先至傾通關之外咧，其實即係廣東省咧近期都出現過一波嘅疫情啊。咁其實澳門嘅旅遊業喺呢啲嘅唔穩定嘅因素底下，有冇受到好多嘅打擊啊？ 其實就因為我諗你哋有都睇啲數據啊，或者睇啲過往啲我哋啲即係澳門政府嘅唔同嘅報告都大約都見啦。其實喺肺炎之前啦，即係講緊肺炎之前一個我形容為一個完整嘅旅遊業服務嘅年份，應該係講緊係2019年啦嗰陣應該。咁我哋嗰陣都係做緊大約超過3000万嘅入境旅客嘅，咁但係就好明顯啦，即係有咗肺炎疫情之後，就個旅客嘅數目會減少咗好多啦。咁最近係講緊去到今年年頭，即係農曆新年嗰一輪就會開始好翻啲。咁你講緊話廣東省個疫情咧，就都係最近嘅事啦。咁亦都其實都修復得好快啦。咁但係其實點樣講都係㗎啦，因為依家都始終唔能夠回復翻 2020年頭之前的情況，咁其實對澳門境內各個同旅遊有關的行業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嘅，即係譬如話係好直接啦，酒店啊或者係博彩業啊咁樣，嗰、那個經營的收益其實都是少了，都幾明顯的。咁依家其實大家都，所以其實依家大家都好殷切去等緊，究竟港澳通關的情況是怎樣呢？這個其實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其實都。 最後一分鐘到啦，咁都想問埋咧，你又點樣預計澳門人嚟香港旅遊的數字呢？ 這個就取決於嗰個究竟落實嗰個通關嗰個旅客可以通關嗰個條件係點樣啦。因為其實如果講緊話係依家都係以呢一個打針啦，同埋以呢一個核酸測試嚟做呢一個指標啦。咁如果個條件比較寬鬆嘅，咁就會多啲誘因令到港澳兩地嘅旅客去對方嘅地方到旅遊啦，咁但係如果個條件比較嚴謹啲嘅，或者個條件帶嚟個成本比較高嘅話咧，咁呢個好必然噶啦，就會嗰、那個吸引力就會低咗。其實會呢一、這個我哋都仲未知嗰、那個落實嗰個情況係點，所以都要再睇一睇個情況。 好啊，唔該曬盧振邦，多謝你啊。 好，多謝 盧振邦咧，就係澳門旅遊學院講師嚟嘅。咁頭先都講到話，澳門人嚟香港都要取決於香港嘅政策啦。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咧都係需要再稍後再去即係公布一啲具體嘅通關嘅一啲方案啊、決定啊，咁稍後先至再公布嘅咁。咁而咧香港人喺通關之後過去澳門咧，係需要咧就係打曬兩針，咁同埋咧就係有48小時內嘅核酸檢測嘅。咁好，聽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今日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对开慢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意外就已经清场，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咧介乎新墟至到小榄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嘅。咁而受到意外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女童军总会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场，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近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接近香港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8， 日元 111.46，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42，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 港金报1652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4.5 美元，卖出 1785.7 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小榄。仲科次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小榄。受意外影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介乎青山湾段至到扫管笏段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继续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宣判劳拉受贿案作废，劳拉即刻宣布参与明年的大选。就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提早拉开巴西左右阵营两极化的争斗，政局怎样发展就要拭目以待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听光眼是香港头号致盲杀手，不少患者得知自己患病都会好担心。 康青会不只支持和鼓励病友，亦会推广眼科保健知识，教大家预防和及早发现的方法。 今个星期日听下康青会病友和眼科医生的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噶。咁而今晚咧系星期五啦，所以都请嚟两位嘅传媒人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咁喺直播室里面咧，而家有两位就系谭慧仪同埋港大学者傅景华，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先讲一讲咧，就系寻晚发生嘅一件事先啦吓。咁寻晚就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出面咧，就出现咗一个嘅袭击警察嘅事件啦。咁有一名嘅50岁男子咧，咁就系喺嗰个地方咧，就系从后用刀就刺向呢位警员吓，28岁警员嘅左边肩膀啦吓。咁呢位警员咧，就而家嘅情况咧，已经由危殆咧转翻做严重啦。咁而嗰位嘅襲警嘅男子咧，咁之後咧亦都係用刀刉翻向自己啦。咁而佢咧送院搶救之後咧係不治嘅。咁而家警方咧就將呢件案件咧就列做企圖謀殺案。咁好啦，我哋想討論嘅咧就係其實呢件事件大家點樣去理解啊？因為咧就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咁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從北京翻嚟啦，咁已經隨即咧就表示強烈譴責啦嚇。咁而咧係新任嘅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亦都講到話咧呢一宗咧初步調查相信係一個孤狼式嘅本土恐怖襲擊事件。咁今日咧亦都係多咗少少嘅一啲詳情，就係警方透露出嚟啦。咁警方就係話咧，呢名嘅男子咧，咁就係之前咧就係受到一啲嘅失實嘅資訊同埋煽動性嘅言論去到激化，繼而咧就策動呢個孤狼式嘅恐怖襲擊啊。咁而有啲乜嘢嘅失實資訊同埋言論去激化呢位襲警嘅男子咧？咁有啲報道就引述一啲消息就係話，咁警察喺搜佢间屋之后，就发现咗啲嘅电脑啦，吓同埋剪刀，有唔少同反修例相关嘅内容啦。而佢犯案嘅时候咧，亦都身上面系带有一只嘅 USB 记忆体嘅。咁里面咧有遗书咧，去到交代佢嘅行凶嘅原因。行文咧系有带有批评警方嘅字句咧，亦都系质疑咧国安法影响市民自由嘅一啲睇法。好啦，想问一下两位，嗱呢件事件咧系一个即系严重嘅事件啦，当然系。咁但系如果而家即系保安局局长去将呢件事定性为一个孤狼式嘅袭击，又会对于而家香港嗰个安全形势嘅评估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咁而即系其实咧本土嘅恐怖袭击咧，其实即系政府都警告过一段嘅时间噶啦。咁但系而家呢件事件咧，就真系出现咗所谓一个孤狼式嘅袭击吓，即系政府嘅定义啦。咁会对于嚟紧可能即系一啲嘅保安安排啊、研判啊，会有咩嘅唔同咧？谭慧仪。 其實官方的反應咧都可以預料得到嘅，同埋你頭先提到呢個保安局長鄧炳強，佢尋日喺北京翻到嚟之後，即係參加，即係佢同即係我哋特首啊，同埋即係香港代表團去咗北京參加呢個中國共產黨黨慶100周年嘅慶祝典禮，即係尋日翻嚟。佢亦都即刻去咗現場，即刻去探咗呢個警員啦。然之後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我哋做新聞，大家都好留意到，即係佢係好快地已經係作出咗一個決，即係呢個結論。就係話 這個是一個孤狼式的本土的恐襲。咁其實佢呢一個咁樣嘅定案咧，係非常之快嘅。即係我哋見到咧，有時喺一啲外國啊，都有一啲咁樣嘅襲擊嘅事件啦。喺有時候有一啲政府咧，佢會喺度查嚟查去啊，即係你先至去定性。咁今次官方係好快地去定性咧。咁當然即係可能警方已經有足夠嘅，起碼佢覺得警方係有足夠嘅資料去定呢個性。咁你提到咧，咁將來對嗰、那個香港嗰、那個即係警方嘅部署啊，或者係即係喺香港係咪即係嗰個恐襲嘅可能性係大咗？即係嗰個安全個隱患有幾大咧？我就覺得咧，即係起碼尋日第一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們都知道除了是香港回歸的紀念日，是一個百年一遇的日子，即是共產黨的一百周年。警方已經是因為一個這樣這麼特殊的日子已經是加強了這個保安，但是也都是在一個這樣的日子居然是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件，還要是即係呢個襲擊者咧，佢係抱住一死咁樣嘅信念嘅喎。即係你，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喺呢個反修例事件嘅時候，即係示威嘅時候，亦都發生過警員被刉傷啊咁樣嘅事件。但係即係唔係話我刉完你之後，跟住我要自殘就要死？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信號嚟嘅。亦好明顯地咧，即係直覺上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將來。我哋嚟緊香港，譬如話可能兩三月之後仲有國慶啦，十月一號嘅國慶，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即係喺可見嘅將來呢一段時間咧，我睇唔到即係警方或者係政府咧係有任何嘅一個原因係令到佢哋係會願意係去放寬或者放鬆嗰、那個檢查或者係嗰、那個對安全嗰、那個啲措施嘅加強。我覺得只是會加強，就不會是會放寬的。直到呢，即係可能佢官方真係覺得我呢啲咁樣嘅可能會引發一啲恐襲啊，即係呢啲咁嚴重嘅事件嘅因素，即係完全可以排除之外。即係我又睇唔到，即係好短期之內咧，係咪可以完全排除曬呢啲咁樣嘅事件嘅可能性啦？ 嗯，傅景華咧， 今次事件有人受傷，亦都有人即係離世咧，即係呢個係一件即係令人相當嗰個感到傷哀傷嘅一件事件啦。咁但係我有兩樣嘢，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即係我嘅觀察啦。第一就係、是、我就特登今日都睇翻即係由昨晚開始即係政府公布嗰、那個即係公布，其實因為特首啱啱翻嚟香港之後啦，同埋即係處理特首即係政務司司長啦，同埋保安局局長咧。都發了聲明，即係去回應嘅。咁但係其實咧，政務司司長同埋即係特首咧，佢個聲明裏邊即係當然譴責呢件事件，但係其實佢當時未有提到咧，係呢個一個孤狼式嘅或者由恐怖襲擊係有任何聯繫嘅。佢只係提到咧就係、是、即係有人即係襲擊警方。真係用到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用恐襲或者孤狼式嘅本地恐襲咧，其實就係、是。保安局長所用的措辭，去即提供一個即框架去理解這件事。咁當然啦，即作為保安局長，佢掌握到很多資訊，我哋唔知道。佢提出呢個咁嘅即講法，佢可能佢有本身一啲嘅理解。但係咧，我都留意到今日晏晝咧，其實即政官方嗰個新聞稿裏邊咧，都係提到呢件事件咧，其實係一個企圖謀殺及自殺嘅。個案件，即係我呢個睇清楚今日嗰個報告，唔係 警方列做嚇企圖謀殺同自殺， 自殺嘅係有自係 個案件分類係，係 個案件分類係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需要咧，即係理解咧，其實咧，呢個措辭其實大家都係有唔同嘅講法喺度。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理解呢個係一個自殺有涉及自殺嘅事件嗰陣時咧，我哋就更加要小心。要處理，因為我以前都即係做過好多即係研究關於即係自殺嘅新聞嘅報導或者自殺事件嘅處理咧，我哋係唔應該有任何嘅即係做法或者 即係講法咧，係去美化呢件事件，呢個一定唔可以嘅。第二，我哋都唔覺得咧，去譴責呢件事件咧，係對呢件事有幫助。因為我哋理解咧，其實過往好多研究，一個人選擇自殺咧，本身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成因。我哋唔相信咧，喺個好短時間咧，你可以完全理清咗背後即係當事人嗰、那個即係心路歷程，或者佢背後有啲乜嘢嘅推動佢去做一件咁嘅行為。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而家我哋去揣測究竟係咪咩恐襲啊定乜嘢，都唔係好容易。我覺得反而咧，可能要盡快咧，即係開死因庭，究竟去理解成件事，究竟即係佢其實究竟個死因係啲乜嘢，係啲乜嘢導致去選擇企圖自殺啊，企圖謀殺自殺呢件事。我覺得咁先係會正面去理解樣嘢。而我哋去理解係一個恐怖襲擊，當然。即警方去即加強自己保安固然需要啦，但係如果將件事即好狹窄咁去理解為呢個就係一個恐怖襲擊，而佢唔去理解背後嗰、那個自殺嘅成因嘅話咧，我覺得可能係只係見到樹不見樹林。 嗱，而家咧就警方都讲咧，话网上有好多一啲言论咧，就同呢件嘅事件有关系嘅。咁就话网上面有啲人咧，去悼念咧呢名施袭同埋自杀嘅男子啦。咁啊，就话引述有啲网上留言就话咧，呢个男子系烈士啊、勇者啊，并且向其致敬咧。咁警方认为咧，咁样系公然咁支持明目张胆嘅严重暴力违法行为，亦都系讲紧咧就系企图浪漫化同英雄化、泯灭人性嘅冷血行径，从中煽动仇恨。咁各位点样睇咧？即系点样睇？首先点样睇而家社会上有呢啲嘅网上面嘅啲咁嘅言论咧？咁系咪真系叫做支持紧呢名男子嘅施袭嘅行为咧？咁而好啦，咁警方又会点样去譬如处理或者去？或者政府應該點樣去處理可能網上面有啲咁樣嘅言論咧？咁而咧亦都講緊而家嗰名施襲嘅男子咧，佢即係當然話警方而家喺佢屋企搜到一啲嘅反修例相關嘅內容嘅電腦檔案同剪報啦咁。咁但係究竟係啲乜嘢嘅內容咧？即係公眾都係未清楚嘅。咁如果即係將來啊，即係會唔會政府都會研判？呢啲嘅資訊係屬於可能會煽動有人發動恐襲嘅一啲資訊，咁可能嗰個嘅處理方法同埋後果咧就會都好嚴重噶咯。咁大家又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呢啲資訊咧？ 嗱，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咧，當然係都即係令到大家都好震驚嘅。我相信即係無論你係點樣睇件事，都會好震驚，因為畢竟喺香港咧，即係你話去襲警，然之後自殺，當街當場死亡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記憶中我真係記唔到有即係有咁樣嘅事件。咁而呢、這個無論係乜嘢，即係嗰個反修例事件啦，或者頭先你提到網上好多啲言論咧，其實背後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成個社會嗰個政治嘅撕裂咧，其實仲喺度嘅。就算係實行咗呢個國安法之後一年，其實嗰個政治撕裂咧，我哋大家其實都知道嗰種撕裂嘅程度咧，可能只不過係冚住咗。暫時好似市面上比較平靜，但實際上嘅撕裂咧係未解決嘅，仍然喺度嘅。咁呢個亦都係我點解頭先我就提到咧，即係因為呢件事件嘅發生，或者有人會未必一定認同呢個保安局長嘅講法，但係保安局長已經佢定咗呢個定性係咁樣，就好似頭先阿傅教授話，佢可能佢有即係警方或者政府有佢嘅資料，佢嘅定性依家係咁，即係政府嘅定性係咁樣。咁因為佢有咁樣定性，即係嚟緊可見嘅將來啦，即係我覺得嗰個成個社會嘅氣氛或者係嗰個警方個警力。在这一方面呢是只会加强，我是看不到它会减少的。但现在也都是因为这样呢，也都令到社会很多就觉得哎呀 警方是不是警力太多啊。但警方说如果我警力 我已经警力这么多了，都发生这样的事件。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整个香港是很不好，整个香港的未来的发展 是 我, 真的我都觉得很很神伤的一件事。 大家都希望即係香港可以恢復翻平靜，即係大家可以即係重新上路。但係即係咁樣一個即係政治撕裂冇辦法解決嘅情況之下，咁係咪就訴諸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即係無論有咩嘅原因都好啦，即係暴力就會引致呢個當權者或者即係呢個執法機關，佢會更加用即係更加強嘅一個力量去壓落嚟嘅。呢個係一個都幾自一個幾不幸嘅情況咯。 我同意阿恒剛才講嗰、那個，即係用嗰個背景，即係其實呢個同香港過去呢幾年咧，香港出現緊一啲即係好重大嘅即係矛盾同撕裂，其實都係好有關係。無論即係今次行兇者可能嘅動機啦，亦都可能係今次好多人嘅回應咧，本身都係積埋咗好多即係一啲怨氣或者唔同意即係政府或者警方嘅處理措施嘅一啲嘅反應嘅。我就覺得咧，而家即係而家個處理手法，好多時政府都好經常會咁講嘅，就係話如果有啲咁嘅仇恨咧，就係、是、一啲人去煽動或者去鼓吹而出嚟嘅。我嘅講法咧，我就想引用翻毛主席一個好有名嘅即係個句子，就係、是、沒有無緣無故嘅愛，亦都冇無緣無故嘅恨。呢啲咁嘅恨唔會係純粹地簡單地有人鼓吹或者去煽動會出嚟，而呢個恨本身就已經係積埋咗一段嘅時間，而係有透過呢啲不斷呢啲咁嘅爆發點而爆發出嚟。如果你唔去解決呢啲即係基本嘅矛盾點，而淨係處理究竟我哋究竟係咪有一啲資訊去失實啦，或者有冇啲去鼓吹呢樣嘢啊咁樣咧，係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即係我雖然我覺得即係好似講得好難聽，但係實際上咧，可能呢啲事件會繼續出現。 嗯，你頭先有關注到咧，就係、是、今次嘅案件涉及一個襲擊同埋自殺啦嚇，咁、當中可能有唔同嘅資訊啊、唔同嘅原因啊、佢背後嘅諗法啊、背景等等，傳媒報道咧係要小心。你覺得應該點樣處？即係譬如大家都係傳媒人啦，即係傳媒去報道呢啲事嘅時候，係咪有啲事都要留意翻？ 其實大家有睇睇世界衞生組織裏邊咧有關即係預防自殺嘅新聞。即係報導，即係其實你可以上廣大嘅網站或者去即係世衞個網站都睇到有幾個原則同今次事件有關。第一就唔好美化呢件事件嚇，無論自殺原因係乜嘢都唔好美化。第二譴責係冇用嘅嚇，譴責因為自殺咧大量嘅研究係唔會單一一個原因係造成嘅，同當事人其他嘅即係背景、家庭背景啊、精神狀態環境啊或者其他原因都有關係。任何人好簡單地將佢同一個因素而導致一個行為咧，都係高度簡化咗件事情。所以我認為咧，係應該咧盡快咧由死因庭咧去做一個全面嘅研判，咁咧就好清楚究竟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就依個係最好嘅方法，避免作下一次悲劇嘅發生。 譚偉儀有冇少少簡單回應咧？ 我其實更加擔心嘅係即係今次事件係咪只係一次過或者一個單一的事件，亦還是即係香港已經係有亦都有同即係類似嘅其他人，即係將來香港嘅成個社會嗰個安定同埋嗰個安全會有啲咩嘅深刻嘅影響、 好，嗱，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轉頭咧再同大家做自由風，自由風。 到泛民人口報告將中國列為最低級嘅第三級名單。批评中国政府在国内很多地区推动强迫劳动政策，又在新疆建立拘留营，强制进行生产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基于谎言和谣言无端指责中方，认为这样只能更充分暴露美方借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汪文斌说，美方没有资格四处挥舞人权大棒，需要做的是反省，并且纠正自身犯下的种族灭绝、种族歧视、强迫劳动等人权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屯門公路的意外，咁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青田交汇处快线有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而家屯門公路嘅车龙排到近浪翠园，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咁就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意外，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浪翠园。咁影响到咧下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門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就去到近爱琴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临时街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落太子道西嘅支流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喺宏景台。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提及近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咁但系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近浪翠园。路面嘅其他情况咧，喺新界区西贡公路而家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伊朗选出强硬派的莱希做总统，请来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廷辉分析一下。 咁莱希当选咧，就唔系得到好大嘅民众认受性。如果佢能够带领伊朗抗疫成功，或者系刺激翻伊朗经济复苏嘅话，佢嘅民望都有机会提升嘅。不过暂时睇唔出佢有咩特别嘅版本，除非系伊朗制裁被解除。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嚟到星期五晚有一周时事点评啊！咁喺直播室咧有两位传媒人，就系谭威仪同埋傅景华吓。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讲咗，寻晚咧就喺铜锣湾嘅一宗袭击嘅案，袭警嘅案件啦。咁啊，其实寻日咧就头先都讲啦，咁就系、是。 中國共產黨嘅100周年黨慶啦，亦都係咧香港回歸嘅24周年嘅日子嚟嘅。咁睇翻尋日嘅日子咧，咁其實係都本身咧有團體咧就申請咗係想七一遊行啦，咁但係就被警方反對，咁啊遊行上訴都被駁回啦。咁結果尋日嘅情況係點咧？咁都見到警方係用咗大批嘅警力咧，就喺七一遊行嘅地點咧。同埋路線咧，去到嚴陣以待。喺中午時段咧，咁警方就用咗公安條例去到封閉圍園，咁以至到附近嘅道路，包括係嘅利佐治街啦、東角道啦，都係拉起咗啲橙帶，係封起咗行車路嘅。咁而咧有啲嘅團體，例如係職工盟同埋社民連咧，就係擺街站啦。原本咁，但係咧就有啲報道話未開始已經被警員咧係制止咗啦。咁而咧警方尋日咧都截查咗唔少人啦，包括就係入過去銅鑼灣嘅商場名店坊咧，去到截查一啲嘅市民嘅。咁而最終嘅統計咧，就係話警方全日咧就喺香港九龍咧都係拘捕咗19人，其中有啲人咧就係喺旺角涉嫌咧分發一啲煽動刊物。咁好啦，两位点样睇寻日七一日子嗰个气氛呢？咁有啲人啦，有啲嘅传媒或者系市民咧，就系去到讲翻话啊，其实咧，上个月吓六四咧，咁嗰个集会咧都系被禁止啦。寻日七一游行咧，亦都系被禁止啦。见到咧，警方亦都系喺两个日子咧，都系封咗围院啦。咁同埋咧，就系好多嘅警力吓，甚至咧系有啲嘅行车路咧。都係有警員咧，就係設立一啲嘅路障，去到搜查部分嘅車輛啊，見到一啲嘅可疑嘅人士咧，就有搜查啊，咁點樣睇嗰個氣氛咧？即係大家會覺得啊，本來即係以往都係一啲代表住香港嘅一啲係集會自由嚇，即係表達自由嘅兩個好大嘅一啲嘅公眾活動。咁當然啦，警方咧就係因為話疫情嚇。都係仍然都未全球都係未受控制啦嘅理由咧，去到反對啦。咁但係的確咧，俾市民啊某啲人嘅感覺就係、是、啊呢兩個日子嘅公眾集會都冇咗啦嚇。咁同埋咧，即警方好多嘅警力啦，咁俾咗一個咩印象俾大家咧嚇？譚慧儀， 其實咧，我哋可以咁樣講咧，即係以往香港咧即係比較係太平盛世咧，即係如果我哋講得比較直白啲嘅時候。大家都好唔習，即係都慣咗，即係就算有警察喺條街，都可能最多抄下牌啊，或者係就算係查下身份證都唔，你都唔覺得咩大事嘅，即係喺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咁即係無可否認咧，即係我覺得兩年前嗰、那個，即係2019年嗰、那個大規模嗰個反政府嘅示威，即係修例風波，我哋係。應該是要我們一定要承認的，就是整個香港的氣氛是變了的，而這個改變呢就跟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政治的分化呢是息息相關的。那你說昨天因為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除了是我們香港回歸24周年之外，亦都是咁啱咧，就係共產黨100周年，它是有一個有雙重意思的一個特別的日子。而呢個喺呢個官方嘅心目中啊，係其實香港嘅政治分化或者社會矛盾咧，其實係未解決嘅。喺咁樣情況之下，即係如果你從呢個技術嘅層面嚟睇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就算你有啲咩大型嘅活動咧，即係有警方戒備咧，其實係都係好自然嘅事。即係就算你大型國際會議都係咁，但係尋日咧。即係因為我哋香港咧，以前我哋大家慣咗，即係好和平咁樣。咁即係警察佢有佢嘅即係從警察嘅角度咧，或者係從政府嘅角度，佢一定係話我要保證佢萬無一失，唔可以出任何嘅亂子啦嚇。即係所以佢個警力咧，佢一定係大嘅，即係甚至比六四更加大嘅。因為六四即係最多你去。防下你會唔會搞示威啊？搞一個集會咁，但係尋日嗰個本身係會展嗰個場活動咧，係除咗呢一個慶祝回歸之外咧，即係處理特首李家超嗰篇成篇講話咧，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係即係近排咧，即係政府即係從特首即係到政府啦，即係喺講到香港回歸或者一國兩制嘅時候。都好強調呢個共產黨嘅領導同埋共產黨，只係有共產黨先有呢個一國兩制，同埋共產黨係即係令到一國兩制可以喺香港實施。咁亦都係喺今年咧，香港係出現咗第一次係由 中聯辦主辦的一個即係慶祝共產黨100周年，即係公開地去討論共產黨嘅。咁喺咁樣一個大嘅環境、政治環境之下咧，你去尋物，佢一定係要有咁多，即係當佢唔放心嘅時候，佢一定要覺得我有足夠嘅力量去令到所有呢啲活動咧係可以順利去進行。咁講開即係共產黨喺香港呢、這、一個依家係一定係24年嚟係依家係最高調嘅。以往咧係即係從中央政府到香港，即係本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都盡量都唔提共產黨，好多時候淨係講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係講緊呢個政府，但係依家個成個政治環境改變咗，亦都係即係中央係覺得佢依家係時候佢要公開去講，你如果要承認一國兩制，一國咧就係咁啲一國係共產黨領導嘅，咁即係變咗個共產黨嗰、那個係高調化咗嘅喺香港。 嗯，胡景華， 我試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翻同一個問題啊，就係我試從一個香港人本身去角度去睇咧，就七一即係有一個遊行上街，即係表達一個訴求咧，可能已經成為咗其中一啲年代嘅年輕人或者同時中年嘅人士咧一啲即係集體回憶，大家已經喺過去即係由2003年開始一路都已經成為咗一種嘅即係。即係象徵意義係表達係有個言論同埋集會自由。咁但係即係過去即係依一年發生咗好多事啦，即係有你頭先提到嘅即係反修例事件之後，國安法嘅推行同埋即係一步一步中央政府一路開始落實咗所謂嘅全面管治權之後咧，好多嘢都即係改變咗啦。即係雖然而家政府仍然係即係堅持或者提出就話香港人仍然係享有。即係集會同言論自由，但係好多香港人未必感受得到嚇。佢哋過去喺呢個月有幾個大型嘅，即係好代表性、象徵意義嘅，即係集會嚇。儘管無論佢哋過往咁多年咧，都係用一個和平嚇，同埋係一個合法嘅方式去進行嘅話咧，佢哋嘗試過好多方法，都係冇辦法去做到。當然，即係我同意就係、是、佢有講法就係、是、呢、這個係嗰、那個即係防疫嘅。角度去睇，咁即係依個亦都我理解到依個理由，但係我而家睇落去咧，就係佢哋嘅布防或者佢嘅處理方法咧，已經係不合即係不合比例地咧，係大去處理一啲防疫嘅問題。因為我哋可以好睇到，其實一樣有大型嘅集會，係因為可能黨慶啊嘅集會咧，一樣有大型嘅人士即係好多集會，咁但係亦都冇佢哋可能攞咗 exemption 啦，但係即係依個遊行我攞唔到，即係無論佢點去越盡力咧，去滿足嗰啲防疫嘅措施都唔得，咁所以我諗好多人都懷疑咧，究竟香港人過往一路享受緊嘅言論集會、結社同埋新聞自由，而家我係喺當刻咧，係咪仍然可以擁有咧？我想再舉多一樣嘢，就係、是、同日咧喺7月1日咧，因為亦都係因為英國嗰、那個即係航班係即係最後一班取消喺7月1日，好多新聞好多傳媒咧都做咗一啲故仔咧，就係、是、關於香港離開香港去英國嘅一啲香港人嘅一啲表達。咁你會睇到一個即係好代表到頭先我講嗰啲嘢咧，其實好多即係受訪嘅香港人咧。都會提出佢離開咧，都會提出咗類似一啲嘅想法，就係話過往一年香港發生好多事咧，都好似我哋已經失去咗我哋以前嘅香港啦咁樣。無論即係有啲咩政治原因，或者係即係中央推出咁清法，實在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依、這個就係佢哋好切身嘅感受。 夏慧儀，我想再即係同你去傾咧，就係、是、你可以回應一下啦，亦都可以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見到中聯辦咧就尋日就係、是、落咗區啊，去到探訪市民。咁、今日咧就出咗一篇嘅新聞稿啦，就話尋日咧中聯辦有組織咗18支嘅隊伍，一共咧300個小組嘅義工團，咁啊分別咧就去到港九新界啊，去到探訪一啲嘅居民啦，一共咧就係1500户嘅基層家庭。剛才譚慧儀你都講話，即係共產黨啦，喺香港嗰個嘅 所謂能見度啦，即係高咗嘅，即係有一啲今年有一啲慶祝黨慶一百週年嘅一啲活動啦，亦都咧係多咗人提咧，即係共產黨與即係一國兩制嘅關係。好啦，到民生嘢啦，即係呢個甚至係即係中聯辦咧，都有一啲嘅組織咧，去到探訪基層咧，呢個都即係以往都比較罕見一啲啦嚇。咁會唔會係都見到係想有一啲嘅工作咧喺香港要做咧？ 當然啦，喺其實今年三月兩會嘅時候咧，即係主管港澳事務嘅韓正副總理，佢已經即係對住香港嘅政協嘅代表團已經係講咗房屋問題是香港一定要解決的，因為房屋問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房屋問題，而是呢他已經將房屋和香港的社會穩定呢是掛了勾，他只有房屋問題解決了，香港社會才可以穩定安定。他亦都提到呢，就話當初反修例示威裏面呢，好多年青人他們都發表達了一些對社會啊民生啊的一些不滿的。咁中聯辦今次即係咁大規模出嚟去探訪一啲基層嘅家庭啦，其實咧係我記憶中我應該係第一次，我唔知副校長有冇印象，我真係覺得係應該係第一次。但係咧之前咧，其實中聯辦嘅主任啊羅慧玲咧就已經係去過探訪過一個家庭嘅，即係個零兩個月之前。咁當時我都記得咧，好多即係我哋做新聞，當時大家都覺得哇！咁因為咧，佢喺成個探訪過程當中咧，個户主話佢失咗業啊，因為呢個疫症啊，咁佢就話即刻交代同即係佢嘅同事啦，佢中聯辦嘅同事啊，你要幫佢揾工作。咁我哋嗰陣時我話其實呢啲係咪應該香港政府去做嘅事咧？咁但係要依家係去到呢個中聯辦主任都要開聲要幫佢揾工咁樣。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到今即係尋日啦嚇，即係回歸日啦。咁中聯辦咁大規模地即係300個小組，我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小組如果係兩個人，都起碼600個人或者更多，去探訪1500多個基層嘅單位嘅家庭。特區政府可能都做唔到，即係政府官員即係全部。 尋日特區都有嘅，有陳帆局長同埋薛偉恆局長都有去探訪一啲市民嘅。 係我哋嘅政府啲官員咧，都周不時都會去嘅。即係我係講緊，即係你一下子去1000多個家庭咧， 咁大規模。 係啦，即係我即係要做，唔係做唔到，可能都幾艱難嘅。咁其實嗰個信息咧係非常之強烈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雖然即係喺政治上即係已經實行咗呢個國安法，就喺國安法下邊，即係好多嘅政治嘅問題其實都未解決。頭先傅教授講到有好多人離開咗香港啊，即係有唔同嘅原因啊咁。但係喺民生嘅問題同樣都好緊要，同樣係會影響到呢個政府嘅管治。如果你唔能夠即係解決一啲工作的問題，即是你的就業的問題、房屋問題，即是很多問題你解決不到，你的政府是沒辦法運作的，你只是靠警察或者去維持那個秩序，即是通街都是警察，你有什麼用才行，即是你要即是人民真的覺得生活是有改善才行。 好啦，我哋呢度都不如都休息一陣先，我哋嘅電話是1872311 1872311，轉頭再傾下。 我得你都得， 一个患抑郁症嘅青年扮食药，后果系点呢？曾凡光医生同我哋讲一个真实故事。李灿荣课程讲创业， 如果你自己需要创意创业，一定要听啦。你唔系，你嘅朋友都需要听噶嘛。 仲有我钱佩兴继续说书人生，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 喂，一于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手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时间来到晚上的7:24，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直播室咧，仲有系谭伟仪同埋傅景华噶。咁呢个时候咧，想讲一讲咧，就系寻日七一嘅日子咧，头先都讲啦，系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党庆100周年啦。咁喺北京咧，都有一个盛大嘅一个庆典啊。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发表咗一个讲话咧。咁今日大家都好多传媒都有报道。咁大家都可能关心，首先就系香港人嘅部分啦。咁总书记咧就讲到话咧，系继续系全面确切贯彻啊。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去落實中央對於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咁見到今日都有啲傳媒分析咧，咁就話啊，其實都比較翻五年前啦，即係1995年黨慶，即係2016年嘅講話之中咧，都已經係總書記嘅習近平咧，就其中有啲字眼話啊，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嘅喎、哦，咁好似今次啊100周年嗰個嘅講話之中咧，就冇呢一類嘅字眼啦，咁係咪有少少都對香港政策係或者對香港睇法唔同咗咧？啊，譚慧儀。 不如咁樣講啦，我覺得唔係話佢即係係一個即係佢對香港即係目前應該要解決嘅問題嘅重點嘅一個轉移，就唔係話即係個政策。我覺得即係香港嘅民生啊，即係改善民生呢、這個，始終都仲係即係中央政府都係要香港去做嘅。如果唔係，即係我哋頭先講話，即係中聯辦去呢個探訪呢啲即係基層嘅家庭，同埋即係一直都強調要求特區政府去解決呢個房屋問題，其實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咧，即係從尋日，即係我哋要睇佢尋日成個即係習近平總書記佢嗰個講話嗰個大嘅背景。佢尋日成篇講話咧，即係佢傳達嘅信息咧，係即係向即係全中國嘅人民啦，另外就係向全世界。最重要一個信息就是中國已經是即係喺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已經完成了佢即係頭100年，即係共產黨頭100年嘅目標係達到了，即係話咧，即係中國已經係正正式式係進入了小康社會啦。佢係尋日係正式係第一次官方係宣布中國進入了呢個小康社會。咁而依家咧，共產黨要帶領中國咧係進入另外一個100年。咁喺呢個另外一個100年之下咧，即中國已經是一個比較強，是一個強國，在一個強國的情況之下，即是個國家的安全它是很重視。那你剛才提到它講香港的部分，即是我們香港人始終都關心香港的部分，你剛才提到香港的部分，除了你剛才提過幾樣，其實最我自己覺得它的重點或者重點之一是，就是說它是第一次，即當然它第一次提到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嗱呢句係全新嘅，即係好明顯呢度係講緊國安法呢、這個，即係佢話香港已經有一個國安法律嘅制度，你已經有咗個制度，即係你有咗國安法啦，係咪？但係嗰個執行機制咧係乜嘢咧？你點樣去執行呢啲法律咧？亦都係個問題。佢只有做到咁樣咧，先至係令到呢個香港同埋澳門咧係可以維護到主權同埋國家嘅安全，同埋呢個國家嘅發展利益咁。咁所以呢兩句咧係一個可圈可點嘅一個係好實際嘅問題。接住落嚟，咁香港嗰個維護國家安全成個法律制度嘅完善咧，可能就包括呢個嚟緊23條基本法23條嘅立法啦。你立咗法咧，好多時候立咗法係一回事，你點樣去執行係另外一回事。即係兩者係要一齊嘅，即 係。OK 啊，傅景華有冇回應下你話習近平嘅講話點樣分析咧？ 我頭先阿譚慧儀都講咗好多啦，我就反而想講另一樣嘢就係、是我留意咗外媒咧嘅即係引述咧，即係嗰個講話咧，主要集中喺另一部分咧，就係、是、講關於有一部分係講到話，當中國係受到欺凌或者壓迫嗰陣時咧，佢哋會遇到咧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同牆鐵壁嘅14亿人民的一个血肉 去阻挡咁样， 谁妄想话要即系去欺压欺负压迫奴役我哋啦、必将会喺14亿几嘅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嘅钢铁长城面前咧碰得头破血流。 我基本上我留意到咧， 幾個主要的歐美傳媒其實都是引述這句說話。那我想即是正如他、即官方他都說，其實即是外界有反應的，即是他看到其實中國想重申他們是會在面對現在國際的形勢，其實是一種他認為是一種欺凌的嘅嘅就要，而佢哋係一種要繼續一種強硬嘅措施，咁亦都同佢過往其實一路個立場咧係好強調呢種即係對外要強硬，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好高漲，呢、這個脈絡係一致。 好啦，我電話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暂列本地，源头不明，涉及一名41岁兼职清洁女工，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佢工作嘅油麻地检疫酒店红茶馆近日有住客确诊感染变异病毒，上个月29号承办商到有关房间消毒，清洁女工翌日为房间清洁，之后到检测站检测，结果呈阳性。佢入院后再两次病毒检测均呈阴性，抗体检测亦都呈阴性。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晝視察油麻地紅茶館酒店後表示，清潔公司在患者入住的房間消毒，但是過程不足10分鐘，形容極不理想。他說清潔女工翌日再到房間清潔的時候，可能吸入病毒微粒，相信他仍在潛伏期，必須留院。一名27岁机场男地勤早前一度列为本地源头不明 Delta 变种病毒个案，其后改列作输入相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男地勤曾经在机场临时采样中心和3名确诊印佣擦身而过，有患者与男地勤亦都曾先后使用同一扶手电梯，均接触过扶手。欧家荣话，南地勤和3宗印尼输入个案的基因排序一样，有理由相信他是直接或间接接触3人而感染。当局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已经追踪170人，安排入检疫中心抽血验抗体，了解有否隐形个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自政府公布将疫苗接种计划的年龄下限降至12岁，并提供便利服务，学界反应正面。至今已经有超过300间中小学表示会响应。而到校外展接种疫苗服务由今日开始，他联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及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到访观塘区学校，为接种疫苗的师生打气，好高兴见到三校同心结伴接受联校外展疫苗接种服务，安排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共380多人集体接种疫苗。杨润雄在社交网页说，教育局会继续密切注意疫情发展、学校的准备情况，并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以便在本月底或下个月初决定新学年的上课安排。政府延续为在广东省的医管局慢性病患者而推出的特别支援计划至今年11月9日，以便患者在疫情期间可以继续在香港大学深圳医学院可以繼續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獲得受資助的診症服務。在疫情期間的強制檢疫措施下，部分身在廣東省的港人無法如常來往香港和內地，以前往醫管局門診覆診。政府去年11月10日推出有關的特別支援計劃，直至上個月的27日，港大深圳醫院已經為符合資格人士安排大約22,800個診症預約，大約19,100人次已經接受診症服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下星期二、三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应该是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所讲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的意外啱啱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现在在佐敦尖沙咀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太空馆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而七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梳士巴利道至到畅运道这一段都是相当繁忙的。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斜径督路至到康湖居多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美林村。屯門公路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意外，雖然之前清了場的了，但是去元朗方向的車龍還是很長的，排到去深井。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的車龍就排到龍門居。青山公路去屯門方向青山灣段至大欖段都是比較多車的。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喝了酒又或者吃了藥都不可以踩單車，單車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不可以載人同載大型貨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五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都还是政治上的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不搞定这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永远都是一个短板，一个缺口，有心人士会利用我们香港这个缺口对我们国家造成很多在那个国安上的侵害，所以这一样东西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五十年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咧係今晚嘅一周時事點評嘅環節啊！咁有兩位就係譚偉儀同埋傅景華咧，就喺直播室噶。咁我哋頭先就講起咧，就係尋日係中國共產黨嘅百年黨慶啦。咁啊喺北京咧，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咧就係發表咗一個嘅講話嘅。咁我哋頭先都講咗關於即係香港嗰部分啦，又或者係外媒點樣睇今次習總書記嘅講話啦。咁都仲有其他好多嘅內容咧可以分析嘅喎，譚偉儀啊！咁都見到可能譬如話大家都關注到咧，即係究竟係呢啲嘅呢次嘅講話，究竟係同即係 同國內嘅人士講啦，亦都有同國際社會去講喎嚇，點樣分析呢？ 咁當然係啦，即係對國內嚟講咧，就我頭先話就係話即係習總書記講明，即係中國共產黨完成咗頭100年嘅歷史任務啦，依家要開始另外一個100年。咁喺另外一個100年裏邊咧，即係點樣從將即係成個國家從依家一個小康再去到一個強國嚇，即係從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講緊當年即係毛澤東係將即係中國人民站起來，即係中國係擺脱咗呢一個外國嘅侵略。到鄧小平令到中國人民就富起來，改革開放。到依家習近平佢覺得喺佢嘅領導之下共產黨係要解決呢個中國係點樣變成一個強起來，即係個強國。咁呢個就係即係對國內嘅人民佢講嘅，即係一種好鼓舞嘅一個信息啦嚇。咁其實佢尋日成個講詞咧，成個幾鐘頭。頭先傅教授都有提到，好多外媒都有報道嘅。 係啊， 咁當然咁，佢係有一個好強嘅信息，都係會去俾到國際社會。咁係個咩信息呢？即係我自己嘅分析咧，就係其實好重要一個信息咧，其實就係針對美國嘅。咁我哋大家都知道，依家中美關係陷於低潮，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美國係感覺到中國嘅威脅。咁而中國就覺得美國係想壓止中國嘅發展。咁佢尋日喺成篇演講裏面咧，其實冇一隻字係提，即係美國呢兩隻字係當然冇出現過。但係佢成個信息咧係好清楚。我哋如果仲記得咧，就係喺特朗普做總統嘅時候，當時嘅國務卿蓬佩奧咧係不斷係即係講緊美國咧，我哋係針對呢個共產黨，即係中國人民咧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習近平尋日咧，佢就講得好清楚，即係經歷咗咁多，即係共產黨帶領中國，佢好有信心，即係中國嘅人民同埋共產黨咧係唔可以分開嘅。佢對呢個好有信心。第二咧就係話，即係中國嘅發展，你係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無論點樣，你都。即如果你要嚟反對中國嘅即嚟欺凌中國嘅話咧，你就會喺呢個中國人民築起嘅血肉長城前面咧，就會粉身碎骨啊！即透過血流啊咁。咁亦都係一個信息咧，即係話俾美國知咧，即如果你想壓止中國，或者係覺得即可以將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開咧，其實咧係分唔開嘅，同埋咧即冇辦法去分開。第二咧就係話佢共產黨嘅領導咧。是不會說會在這裡的，即我也覺得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可能美國的現任政府或者將來，即如果他要即仍然要跟中國打交道的話，可能他要明白一個現實，就是你可能很不喜歡這個共產黨，很不喜歡這個習近平，但他我看不到他會倒台，即很快會倒台這樣的跡象，你看不到的，所以是要去同呢個中國打交道咧，你就一定要同呢個共產黨打交道，因為佢係中國唯一嘅一個執政黨。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咧，即係習近平佢喺成篇演辭裏邊咧，佢亦都傳出一個信息咧，就係、是去安撫一啲嘅鄰近嘅國家，或者係即係可能會對中國嘅崛起好擔心嘅啲國家。佢就有一句説話咧，我哋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嘅，就係話咧。他說在中國人民的血液裏面是沒有這個去侵略他國或者去稱王稱霸這個 DNA 是沒有的，這個就是說的是從歷史到現在中國是不會侵略人，就算強大也不會侵略人。我覺得即從他站在天安門即說出一句這樣，在中國人的血液裏面沒有這個 DNA 的話，是很希望是將一個訊息就告訴那些起碼不是反中國的國家，只不過是擔心或者害怕的國家，你定一點來定一點，我不會去即我的發展是不會去侵略你的。 胡景華再補充 一個很簡單的補充，好好就是 我自己總結就是一篇廣告，其實基本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過去100年的一個革命的論述，加上習近平本身一些很個人風格的論述的一個整合嚟嘅。所謂革命論述咧，就係我今日我試過數過嘅，即係革命呢個字咧，成篇稿咧係出現過好多次，十幾二十次。咁 而佢講緊嘅革命唔係講緊話好多年前啊，反帝啊、反專制嗰個革命咁啦。佢仍然係講到好近期而家中國緊嘅革命，即係例如佢中間會提到就係話，佢向其他人致敬嘅話咧，要向一切同中國人民友好、關心和支持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嘅各國人民和朋友致意。謝意，即係講緊而家佢其實就係延續緊一種，即係一嗰個革命論述咧，係一路延續到今日。而裏邊我講嘅話，即係習近平本身嗰個好個人風格咧，就係、是、你會睇到佢過往講嘅提過好多啲字眼或者講法咧，都會係貫穿成篇文嘅、嗯。中國夢啊、初心啊、四個自信啊、打鐵還需自身硬啊，即係呢啲咁嘅講法咧，都係貫穿成篇文章。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代表咗。即係可能面對明年嘅二十大咧，其實佢即係定調咗將來佢可能在未來嘅一個即係中國嘅領導咁樣。 好，我哋有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傾緊。 國民教育、國安教育可以點樣教、點樣學？ 咁所以如果譬如你話我哋喺度教緊講緊經濟嘅時候啊，我哋可能都會講下原來咧喺唔同嘅經濟體系之間都會有一啲嘅衝擊啊。咁我哋如果有一個意識嘅話，我哋就會咧即係話明白國家安全嗰個意義對我哋嘅生活有咩作用。 星期六晚八點半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請嚟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又坚。 我由打工到而家，我都幸福嘅，有挨过嘅。金融风暴又将几层楼卖咗，乜都冇晒，咁唔紧要，要过去嘅。如果唔讲金钱嚟讲嘅得失，我完全系觉得几幸福添。我咁多年我做人嘅真谛，我就话要放下，要舍得，先付出，唔好计较。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两位传媒人咧，就系谭慧仪同埋傅景华咧，就喺直播室嗰度噶。咁跟住我嚟想讲下咧，就系关于国安法一周年啦吓。咁国安法咧就喺旧年嘅六月底喺香港颁布同埋实施啦。咁啊一年以嚟咧，咁我哋都好多事都发生过啦吓。咁啊我哋今即系有两位传媒人喺度，就不如讲讲传媒方面嘅一啲事情发生过啲乜嘢咧咁。咁其实上个月较早之前咧，咁都见到警方嘅国安处系拘捕咗咧，就系苹果日报同埋一传媒嘅一啲高层啦，就话佢哋咧就系涉嫌系勾结外国势力嘅，系涉嫌有啲文章咧就系涉案嘅吓，咁都话咧就系牵涉到咧就系呼吁一啲嘅外国制裁，咁并且咧就系冻结咗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嘅资金啦。導致到咧就係最終咧就係蘋果日報宣布咧喺6月23日晚咧就係停止運作啦。咁之後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傳媒咧都有唔同嘅下架嘅啲動作，譬如話係立場新聞咁樣啦。立場新聞咧就下架咗佢哋嘅評論文章啊，停咗再收贊助，同埋咧炒曬啲員工再請過，咁亦都有6名嘅董事咧係辭任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嘅網媒叫做 Win and Mac 咧，亦都係宣布咧撤出香港。另一個網媒咧就係852郵報咧，亦都係宣布會下架啲影片嘅。咁好啦，點樣睇今次嘅一啲事件咧？即係警方國安處用國安法去到拘捕一啲嘅傳媒嘅高層啦。雖然政府都多次講啦，呢件事件咧就係有人去涉嫌違反國安法啦，做咗一啲涉嫌係為損害到國家安全嘅事，就並不是針對傳媒嘅工作啦。咁但係由於今次嘅涉案嘅內容咧，都係一啲嘅傳媒文章啊，咁都的確咧有好多嘅傳媒咧都對呢件事咧係感到憂慮嘅嚇。咁以至到頭先。所引述嘅一啲傳媒嘅譬如網媒嘅啲動作咁，兩位點樣評論即係呢啲嘅國安法對於傳媒空間嘅影響咧？啊，傅景華先啦。 其實國安法第九條都講咗啦，即係其實即係傳媒本身就已經係即係國安法即係要處理或者即係政府有一個角色去做一個監督或者關於國安事宜嘅個問題咁針對傳媒的一些管制或者一些措施呢也都相信也是因為這樣而一路發生，所以剛才其實是一個即我會理解是一個事件 接二連三引發到一個傳媒，即係一路有個即係恐懼。我諗首先就第一就係、即係蘋果日報嗰、那個嗰、那個處理啦。咁一出現咗之後咧，甚至乎亦都係之後咧就係、是、處理國安時嘅李家超局長就成為咗政務司司長啦。咁就引發咗一個即係、未來咧。香港會逐漸將更多的一啲國安的做法咧，係引進去即係香港的管治裏邊咧，咁所以引發咗好多嘅一啲恐即係恐慌恐懼，咁所以好多媒體就好似正如我講啦，就係、是、下架嘅下架，離開就離開，有啲董事就要辭職，有啲內容就要即係刪除嚇，咁、我相信依個咁嘅即係。對未來的估計咧，係會繼續嘅，嚇、啊，即係跟住落嚟嘅會更多，即係不同程度同國安又好，同國安無關又好，即係不斷有好多嘅更換。亦都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政府都提經提過有一啲新嘅立法，包括咗廿三條立法啦，包括咗而家可能講緊，但唔知會唔會真係做嘅所謂假新聞嘅法例啦，亦都有一個即係針對即係起底嘅法例，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法律嘅工具咧。是會對咧，即係香港嘅新聞自由咧，會構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咁我亦都即係維持一路個睇法，就係認為對未來嗰個新聞自由咧，就即係抱一個悲觀嘅睇法。 譚慧儀咧， 新聞自由咧係我哋所有做新聞嘅新聞從業員啦，包括即係研究新聞嘅學者啦，即係我哋大家都珍而重之嘅，即係我哋係。當然是希望那個空間是繼續在這裡的、我覺得呢、即你說有沒有即傳媒人有沒有這個憂慮、你不可以一定是有的了，問題就是說一個新的法例出現了，而且是一個是國家安全的法例，這個呢是、以前香港是沒有的，即或者是有什麼，或者是即香港人都不是太過認識的，即是國家安全，那一個全新的一個法例，全新的一個國家安全一個這樣的概念呢，怎樣去理解，怎樣去認識，或者去到我們日常的編採的工作上面怎樣去處理呢，的而且確是一個過程，咁而即係發生的一連串呢啲咁樣嘅事件呢，即係引起一啲嘅擔憂呢是自然的，不過就是話，我始終我都係覺得我哋做新聞嘅人咧，我哋一定係從呢、這個一定要堅守我哋嘅專業，即係凡事即係我哋有新聞嘅專業，用一個專業嘅去判斷同埋去做，同埋咧喺一個法律嘅框架下邊，一個法律你可以好憎呢個法律，你亦都可以去接受呢個法律，或者係你去中意呢個法律，但係佢始終係個法律喺度。咁除非我犯法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嗰個框架，即係你中意佢唔中意佢，喺個咁嘅框架下邊咧，一個新嘅環境下邊，可能有啲做法係以前我哋唔需要做，或者以前唔做嘅，或者以前做咗唔做嘅，即係淨係有一個新嘅，係一定會有一個新嘅一個法律嘅框架下邊去做嘢噶啦。咁比較上依家我哋有時行家大家傾開咧，即係傾得比較多嘅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可能係。在做新聞攞一些回應的時候，可能是被訪者可能就他們不是很願意接受傳媒的訪問、又或者講起嘢嚟都即直情算了不做訪問了，咁呢個係對我哋都係一個影響嚟嘅，即我自己係好希望即喺所有嘅法律嘅定咗，即大家知道嗰、那個紅線啦，即我哋成日都話個紅線喺邊一度嘅時候咧，係應即係。即係要做翻我哋嘅本分，即係我哋堅持翻呢個即係新聞嘅即係新聞自由同埋新聞記者合法嘅權益咧，係應該係受到保障嘅。 嗯，跟住落嚟咧，都講講咧，國安法生效之後咧，亦都見到社會上面有好多嘅團體啦嚇，咁、都係表達咧對於國安法嘅憂慮而解散嘅咁。咁有啲傳媒都做一啲嘅統計啊，咁都話咧係最少有20個團體咧係。 解散嘅，咁當然都有包括一啲嘅政治團體啦、政治組織啦，咁但係亦都有其他嘅，譬如一啲嘅工會啦，譬如新公務員工會啦、前線醫生聯盟啦，仲有一啲即係譬如專業嘅團體，譬如杏林覺醒啊、香港靈時政府啊，仲有啲嘅宗教組織，譬如話係春天教會啊等等咧，都喺過去嗰一年咧就係宣布咧係解散嘅。咁當然咧，即係唔同嘅組織解散咧，都有各自嘅理由啦。咁但係都唔少嘅一啲組織代表咧，咁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係都憂慮到國安法嘅紅線。嗱，其實就呢啲嘅團體咧，過去可能即係俾到大家可能某一啲啦，有一啲嘅即係一啲比較清楚嘅即係政治色彩啦，有一啲嘅既定嘅立場啦。咁但係同時間亦都係一啲公民社會啊，去到討論政策啊嘅一啲部分嚟嘅。咁而家好多呢啲嘅公民團體都係紛紛宣布解散嘅時候，其實對於個社會嚟講，有冇啲咩嘅影響啊？傅景華， 我覺得你頭先提過，即係公民社會嗰個觀點啊，就即係我正正就係我想提出就係、是，即係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講翻，我哋撥開每一個團體自己各自嘅考慮咧，其實今次嚟講睇到咧，就係一個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受一個好大嘅衝擊。而我哋睇翻過去，其實香港嗰個運作咧，唔係淨係政府喺度運作嘅，香港個公民社會係做緊好多嘢。嗱，我舉幾個簡單例子。第一就係、是、你睇下，即係疫情嘅初期喺2020年嘅一嗰陣時，當政府仲未有對於抗疫咧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措施嗰陣時，嗰陣時亦都係公民社會去聚集咗好多力量咧，去即係揾口罩啊。或者是提供俾公眾一啲究竟應該係用咩防護啊？當時政府仲係叫大家唔使戴口罩嘅，你大家記住嚇。依個係其一，即係其實公民社會發揮好多力量，係政府其實係補緊好多位，係做緊好多工作。另外就係喺好多好多即係研究都睇到咧，其實公民社會咧係幫協助政府係俾多好多一啲從下而上一啲信息。嗱喺成個代議政制咧，好多嘢可能喺上面啲人係冇辦法知道。但系咧，公民社會好多時咧就係透過媒體啦，透過即係民意匯集啦，或者一啲專業團體嘅一啲介入咧，係向政府提供咗一啲好有用嘅即係意見啊咁樣。如果香港冇呢個公民社會受壓或者唔能夠發揮嘅功效嘅話咧，對於未來將來香港嘅發展咧係有一個好大影響，唔可能淨係純粹香港政府做曬所有嘢。 譚偉儀好簡單回應啊。 我同意，即係任何一個社會咧，要一個即係好嘅運作咧，係單靠政府係唔得嘅。我覺得有一個概念即係覺得係要講得好，即係要大家都要搞清楚，即係公民社會或者我哋講 NGO， 即係非政府組織，佢哋嘅角色、佢哋嘅保衞咧係有喺度嘅。同埋咧，即係我亦都希望咧，即係唔好話將呢啲就當成同，即係其實佢哋保衞，當然好多時候可能會批評政府，批評政府唔係話要推翻個政府，或者即係個概念應該要搞清楚。即係其實喺好多情況之下，我同意阿教授頭先話就係話，當佢係從民間嘅渠道去做一啲政府一時之間未做得到嘅事情咧，其實係一個互補嘅角色。 咁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都喺呢度要講一講一個消息，就係咧呢個我哋逢星期五自由風嘅呢個環節一周時事點評咧，就嚟到呢一集咧就會結束啦。咁我哋下星期開始咧就會有其他嘅一啲節目安排嘅，咁我都多謝曬咧，就係我眼前嘅譚慧儀啦、傅景華啦，以及係多位嘅資深傳媒人咧，係逢星期五嚟到咧我哋直播室呢度咧，為我哋用傳媒角度咧去點評一下時事。咁不如都請兩位講一啲，即係同聽眾講聲拜拜先啦嚇。不如請阿譚慧儀講先啦。 我都好，首先當然要好多謝香港電台啦，即係邀請我同埋一班傳媒嘅朋友，咁即係。過去呢幾年咧喺呢度咧，即係同大家即係每一個星期五咧就點評一下一週嘅重大嘅新聞事件啊，咁同即係聽眾有一個交流。咁我亦都喺呢度咧，即係好榮幸，有好多係舊朋友，亦都係識咗啲嘅新朋友。咁係一個呢、這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同聽眾交流嘅一個平台。咁我希望香港電台將來就有更加好嘅節目。做得更好。 好， 我仲有少少時間可以講兩句啦。咁我當然好榮幸啦，即係可以擔任呢個自由風一週點評嘅一個即係評論嘅工作啦，做咗一段時間啦。 更加榮幸咧，就係我仲係即係多位嘅評論員咧，少數咧有機會同即係聽眾講再見嗰位咁樣。今日係最後一日啦，咁我最後即係希望咧，即係自由風繼續過往嗰種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嘅角度，落手呢個香港電台約章嘅一啲規定。 好啦，咁除咗多谢我眼前嘅谭慧仪同埋傅景华之外咧，咁亦都要多谢咧，就系过去一段时间都帮我哋做呢个环节嘅几位传媒人啦，咁我都逐一多谢佢哋，包括咧就系潘少权、杨建兴、冯振超、叶中敏、李月华、胡丽云、赵应春同埋李立峰。多谢咁多位咧，就系过去一段时间咧，就系同我哋做呢个嘅一周时事点评呢个嘅环节，咁都希望咧有机会再同大家合作，亦都系再同大家咧去讨论时事、分享时事。咁啊嚟到呢度啦，咁都同大家讲声再会咯，拜拜， 拜拜， 拜拜，再见。